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59集《鬼面的信徒》。此时走出来的正是南宫霁。南宫刚才在皇宫里听到有影卫来说昊天楼往外发人肉包子，吓了他一跳，准备出来查看一下。昊天楼离皇宫西门比较近，所以他往这个门走，正好看两个侍卫在盘问一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殷侯吗？南宫霁喝退了两个侍卫之后，上前跟殷侯赔礼。殷侯倒是没在意，而是指了指那两个回去原位继续站岗的侍卫。 哎，你看看他俩脸色是不是不正常？ 南宫愣了愣，回头一看也傻了，皱眉叫那两个侍卫过来。两个侍卫走上前，南宫霁仔细看了一眼，吓得倒退了一步，这根本就是死人的面色，怎么回事？ 你俩得什么病了？ 正问着，就听到远处有赵普军营的兵将敲着铜锣挨家挨户喊，说什么昊天楼发放的食物有问题，吃了的赶紧去开封府门前集合。殷侯眼神微微一凛，问那两个侍卫， 你俩吃了昊天楼发的食物了？ 昊天楼刚才送来的包子我们吃了两个。 话没说完，就见两个侍卫突然捂着肚子蹲到了地上，随后开始呕吐，吐出来的还都是一些黑色的血水。南宫皱眉，想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殷侯一把拽住他，示意他不要靠近。此时就听到殷侯身后的小舞突然开始低吼，殷侯和南宫霁一回头，就见身后不知何时聚集了好几个面色惨白、神情呆滞的开封百姓，他们呆呆地看着殷侯和南宫霁，嘴角都有黑色的血水，那样子好像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一样。小舞边低吼边往殷侯身边退，显得非常不安。 怎么回事？ 带着小舞进去把宫门关起来。 那你呢？ 有些不对劲儿，我想再去别处看看。你带这两个中毒的进去，绑好了别被他们咬到或者抓到，跟找人说城里可能好多人都中毒了，让公孙想法子解毒。 南宫点头，命人抓了那两个侍卫，带着小舞进皇宫。小舞回头看殷侯，殷侯对他摆摆手，一跃上了屋顶。小舞见殷侯上了屋顶，才跟着南宫霁进去了。南宫霁下令关上宫门，急冲去书房禀报赵祯。而此时九峰岭里边，天尊仰着脸看着天边惊起的无数飞鸟，微微皱眉。 不好的预感开始了。 鬼面人仰着脸淡淡开口，语调平静。 你早就知道，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要说？ 白玉堂眼神一冷，天尊赶紧抓住他胳膊。 哎，留着有用。 没理由只有我一个人受苦。 所以你让全开封的人给你陪葬，你是姓屈还是姓纪啊？ 这个面具就好像有魔力一样。 鬼面人也不知道听到了没有，轻轻抚摸着那张白色的鬼面。 戴上之后我好像重生了。说实话，如果真的有能让人起死回生的方法，那就算开封的人都死光了又怎么样呢？还是可以让他们活过来啊。 白玉堂看着眼前这个非人非鬼的男人，他说的的确不错。无论他变成这样之前是不是曲中原，当年那个才高八斗和包拯志向相投的曲中原已经死了， 从阴阳殿里出来的的的确确是个鬼面人，这就是纪长天或者说纪润留下来的信徒吗？无论是屈中原还是王峰，都像着了魔一样，戴上鬼面就不再是人。此时皇宫里忙作一团，公孙手忙脚乱地在查看展昭送来的有毒的食物，同时调配药粉。旁边那两个侍卫呕完血之后，就开始变得行动缓慢，好像变成了死人一样，一动不动，木讷地站在那里，身体略微有些肿胀的现象，但好在没有跟之前九峰岭袭击林业火他们的那些肉球一样膨胀得那么厉害。 大概摄入的量比较少，少一味药。 少了什么？赶紧让人去买。 不是，那药买不到。我知道为什么要等20年了，因为要养骨。 养骨？ 这些人的症状有些像是中了尸毒，然后还接近于药人。制造药人的药物里最主要的一味药就是药骨。药骨本身无毒，这种虫经常用到，有时候我也会用。他是喂他吃什么药，他就成什么样的骨。就好比说喂他吃1年的人参，这条虫子就是大补。相反的，喂他吃毒药，他就是剧毒。这些人身上中了近100种毒药，不可能一下子中这么多毒，只可能因为吃了用100年药物喂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药骨。时间紧迫，而且不知道具体的药骨喂了多少年，每种毒的剂量如何。一点一点试，就算我不睡觉，再有十几个助手，每个1年半载也试不出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那条虫来做解药，以毒攻毒。 于是先生需要的是那条药骨。 嗯。 这些人中毒之后是就这样了，还是说会接着变化？还能活多久？ 撑不过1天，12个时辰之内拿不到那条蛊虫研制出的解药，这些人都会死。而且 什么？ 而且可能会演变成九峰岭袭击人那些怪物一样，并且他们身上的毒可以通过血和唾液传染。不久后，整个开封府皇城里面就都是怪物了。 王峰，这是药阵王国！ 赵真抬手一掌拍在龙书案上，公孙看了看裂开两截塌在了地上的龙书案，暗暗啧舌。因为赵真一贯温和，差点忘了他其实也是会点功夫的，不过生那么大气倒是头一回看到。公孙倒是能理解，的确应该生气，因为这样下去真的会亡国。赵真正想让南宫继续把王峰抓来，门口陈公公来传话。 皇上，您公公来了。 他还敢来？ 皇上。 陈公公见赵真满脸怒容，刚想劝他一句小不忍则乱大谋，赵真就一摆手。 王峰是想跟朕谈条件，让那奴才进来。 陈公公点头，公孙退到一旁看了看南宫记，南宫也皱眉摇头。公孙看了看赵真的眼神，有些庆幸将小四子留在了后宫，否则的话，如果让小四子看到这一幕，小家伙以后可能再也不敢接近赵真了。 老奴叩见皇上。 宁公公进了门，直接就跪了进来，脸色苍白。他应该也怕，毕竟无论如何之后赵真都不可能放过他们。王峰还有大长公主这座靠山，但他只是个奴才，赵真还不得剐了他。赵真背着手站在龙书案边，没有看跪在台阶下的老太监。公孙想象了一下宁公公此时的视角，应该就是所谓的阶下囚的感觉。南宫季代替赵真发问： 你来干嘛？ 老奴传来驸马爷的话。 南宫季看了看赵真，赵真没动。 什么话？ 驸马爷说，一会儿的晚宴除了之前请的众人一个都不能少， 还希望能请到闻名天下的天尊和阴侯大驾光临。 宁公公结结巴巴开口，话说完，赵真微微皱了皱眉。 王峰干嘛要请阴侯和天尊？难道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要阴侯和天尊去赴宴？ 宁公公的话说完是长久的沉默。公孙觉得有些压抑，一个皇帝什么时候最吓人？不是他发怒的时候，而是他不说话的时候。赵真缓缓地走下台阶，从宁公公身边走过，问南宫济：“ 他有多少亲人？” 公孙没太领会是什么意思，只听南宫济开口答话：“ 宁公公父母早亡，有一个亲姐姐，一个亲弟弟，还有表亲12人。姐姐嫁到了江阴，育有3女1子，女儿均已嫁人，儿子呢也已经娶妻，成家立室，各自都有子女，总共7人。配偶家族之中，总共的人数是19人。他弟弟育有1子2女，均有配偶，总共算一算，他近亲14人，远亲30人，9族加起来，总共63人。 公孙微微张大了嘴，感觉脊梁骨冒了凉气，他甚至能听到自己咽口水的声音。什么叫掌握生杀大权？无论那些人是否无辜，只要赵真一声令下，这63个人都得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皇权。赵真回过头，就见宁公公跪在那里，脸色苍白，跟外头中了毒的侍卫比起来也没好多少。 大长公主呢？ 公主在祠堂。 公主对你不好？ 不是。 你是先皇给公主带在身边的，你有脸下去见我父皇？ 赵真说着看南宫济：“ 给朕把他的脸撕下来，朕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